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常言道，人间事谈何易，殊不知从善如流，难上难。 1970年，巴基斯坦夏巴布影片公司邀请演员穆罕默德·阿里·杰巴等人拍摄了影片《人世间》。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位女性的悲惨遭遇。1983年，这部《人世间》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并由乔真、刘广宁、童自荣等人担任主要的配音演员。可以说，这部电影也是译制电影当中的一部经典之作。各位收音机前的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在我们今天的电影之旅当中呢，我们一同来欣赏影片《人世间》的精彩录音剪辑。美丽善良的姑娘勒西亚和学法律的门索尔相爱了，却遭到了她后母古尔西和同父异母的妹妹希吉拉的阻挠。在门索尔出国前的夜晚，这对恋人在一起话别。 我要去留学，你为什么不高兴呢？3年功夫很快就过去了。 对我来说，跟你分开3天也是够久的了。我们家里的境况，后妈和妹妹是怎么对待我的，你不是不知道。爸爸又穷， 这一切我都知道。你别发愁，你也别怕，我们的爱是真诚的。笑一笑，唱一支你经常唱的那首歌，让我们一起唱。我要把这首歌录下来， 带到伦敦去。 独家给一匹酒。 无论你到哪里，不要忘记我的爱情，不要忘记这明媚的春天。无论你到哪里，不要忘记我的爱情。 बस रही है तेरी आरज़ू की खुशबू। 你爱情的芳香永远留在我的心里，我心中只有你，有了你，我的痛苦将会消失。 तेरे नाम पर मिटेगा दिल जार याद रखना। तू जहाँ कहीं भी जाए मेरा प्यार याद रखना। 录完了歌，乐西亚答应明天去为他送行。第二天，后母古尔喜想尽办法留住了乐西亚，而让希吉拉去送行。阴险的希吉拉告诉门索尔，日后给乐西亚写信要写他的名字才能躲过母亲的检查。乐西亚的父亲因为治病欠了债，在债主前来要债的时候，古尔喜的赌棍侄子蒙格达尔替他们还了债。在古尔喜的挑唆下，老父亲决定把乐西亚嫁给他。乐西亚为了使一家人不被蒙格达尔赶出家门，也因为他误以为门索尔背信弃义，就含着眼泪答应了。这天晚上，蒙格达尔把乐西亚当毒本给输掉了，并开枪杀死了一个赌徒。在挣扎中，乐西亚逃出了那个魔窟般的家。蒙格达尔把乐西亚失踪的消息告诉了乐西亚的父亲，结果老人因为突发心脏病不幸过世。而乐西亚在逃跑的途中被一位卖艺的好心人巴勒夫人救了，于是他说出了自己的遭遇。 我听了你的遭遇心里很难过，姑娘，我跟你一样也是一个被人糟蹋过的女人，我非常同情你。 这时一个下人跑来说出了打听到的情况。 你见着他父亲了？找到他家了？ 啊，事情不好了，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啊，他去世了？我爸爸死了？谁告诉你的？ 是一位太太和一位小姐，还一个劲地问我是谁叫我来的，不过我没告诉他们。 现在我一个亲人也没有了。别伤心，姑娘，这是真主的旨意，你跟我一起去拉赫尔吧。我也把我的身世告诉你吧，姑娘，我过去也受尽折磨，不得已才走上这条路的，社会上把我们叫做妓女，不过我不是妓女，从来不卖身，只是卖艺，是靠卖唱来过日子的。这些姑娘们都是被那些人贩子卖到我这儿来的，我把她们当作女儿一样看待，我从来不逼着她们卖身。我唱歌，她们跳舞，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一些社会名流上等人。这儿的姑娘们，我常带着她们去剧院演出传统歌舞。我不会勉强你的，姑娘，你要愿意的话，我可以传授你声乐的技艺，让你出名，以后保你能过好日子。 不，我不依，这个我不干。 还是考虑一下吧，姑娘，谁叫你嫁给一个酒鬼赌棍，现在你只好这样了。再说你现在已经有身孕了，如果你愿意做我的女儿，你什么也不干，我也不会见怪的，会像母亲一样的疼你。 您的情谊我心领了，可我一定要自谋生路，独立生活。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欣赏影片《人世间》的精彩录音剪辑。老夏在找工作的时候遇到的都是一些个不怀好意的男人，万般无奈的他成为了一名歌妓。在他原来的家中，蒙格达尔想抢走希吉拉，争执中后母古尔喜开枪误杀了希吉拉，并因为误伤人命被逮捕并且判了刑。几年之后，门索尔学成归来，成为了一名律师。他在表哥马西尔女儿的生日宴会上见到了拉西亚，拉西亚唱起了他们曾经唱过的恋歌，用歌声质问曾经的恋人为什么背信弃义。宴会结束后，门索尔来到了歌妓馆，要向拉西亚问明真相。 请进，律师先生，请进来。这么晚了也不怕人说闲话，按您高贵的身份，您应该白天来。 现在黑暗和光明都一样，我不是来和歌妓幽会的。 是来寻找勒西亚迷失的灵魂。 勒西亚是纯洁的，他的灵魂不会迷失。 正因为我了解他过去是纯洁的，否则我就没有必要向那歌妓打听他了。 如果您真的为莱西亚的死这么难过，那让我们今天晚上在一起为他无辜的死大哭一场吧。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的回忆了。死去的莱西亚，他是真心的爱着门索，可是门索尔到了英国就背信弃义了。他忘了莱西亚一直给 C 给了写信。莱西亚他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最后命运把他送进了一个让他堕落和毁灭的火坑。后来 莱西亚说出了自己的经历，门索尔明白了一切。 勒西亚，听了你的经历，我感到这个冷酷的社会不仅折磨了你，而且也使我和你之间产生了痛苦的隔阂。西给了他破坏了我们的爱情，毁了我们俩。 门索尔，现在对你来说最好还是把我忘掉。 不，莱西亚，我不能让你留在这个地方，跟我走吧。 既然死去的莱西亚还活在你心里，就让他留在你心里吧。女人当了歌妓是个污点，不要让这个污点玷污了你。如果你同情我的遭遇，那求你开个恩，把我儿子带到远远的地方，让他长大了以后不会知道他的母亲是一个当过歌妓的女人。 你的要求我一定要做到，可是你必须答应我，你不能再留在这个地方了，你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过正常的生活。你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儿子。 门索尔，要知道我们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我知道，可我对莱西亚的爱情是坚贞不渝的。社会把你从我身边夺走，可我心中对你纯真的感情是谁也夺不走的。我真诚的心是不会变的，虽然事与愿违，但深情犹存。 门索， 勒西亚，勒西亚，至于巴拉夫人方面吧，根据你说的，我想她是个好人，是不会强留你的。我去找她谈。 就这样，勒西亚搬到了门索尔提供的住处。回到家后，他向表哥马歇尔和母亲谎称自己在英国有了个儿子，但孩子的母亲去世了，自己要养大这个孩子，并且永远不再结婚。这个孩子其实就是勒西亚的儿子。在为勒西亚安排好了一切之后，他们也目睹了蒙格达尔被逮捕。就这样，一晃20多年过去了，两个人再没有走到一起。而勒西亚的儿子凯瑟尔已经成长为了一名英俊的小伙子，并成为了一名检察官。他也有了恋人，叫做福子亚。在他回国之后，门索尔想方设法安排他们母子见了一面。与此同时，蒙格达尔越狱逃走，古尔西因为表现出色被提前释放，来到了马歇尔家做了一名下人。在凯瑟尔的订婚仪式上，勒西亚躲在窗帘后面偷偷地看到了这幸福的一刻。当他回到家中后，意外地看到蒙格达尔坐在屋里。 见了面也不问好也不欢迎，你的那位律师先生还没教会你讲礼貌啊。 你来干嘛？ 这还用问吗？一个做丈夫的怎么不能来找自己的妻子呢？ 是什么人放你进来的？ 看门的拿了点好处就进来了，满意吗？ 你到底来这儿干什么？ 来赌钱，这次我一定能赢，今天我要大捞一把。说吧，今天你儿子订婚的大喜日子，你肯赏多少钱？我有个2万卢比就够了。 在你面前我一分钱也没有。 干嘛撒谎？你有的是钱，还是那位大律师的情妇。 你给我滚吧，要不我叫人赶你出去。 这你就逼得我无路可走了，那我只好去找儿子。我要对他说，儿子，可怜你爸爸吧，你妈妈跟着那位大律师在享福，我只好找你。 我不许你去找我的儿子，你毁了我还不够吗？还想再把我儿子也一起毁了吗？ 我没别的办法，你要把钱给了我，我就不去找我们的儿子。这事儿我早已想好了，还要去找我未来的儿媳妇儿。我对她说，应该去向你当过歌妓的婆婆问好，虽然当过歌妓，到底还是你的婆婆。 好吧，你等着，我这就把钱给你。 俗话说得好，无毒不丈夫。 随着最后一声枪响，蒙哥达尔倒在了地上。第二天，勒西亚杀人的消息就登上了报纸。门索尔前去看望被羁押的勒西亚，他告诉勒西亚自己是他的律师，而凯瑟尔则成为了原告方的检察官。不久，法庭就开始审理这个案子了。 阁下，现在站在法律和正义面前的是罪恶的化身。被告是一个有名的妓女，妓女从来就是使社会腐败堕落的庸居。 听到凯瑟尔不断地说自己是个妓女，勒西亚很伤心。 我提出反对，阁下，允许申诉。阁下，在本案审理的过程中，这位年轻的公诉人一再辱骂我的当事人是妓女，肆意污蔑她的人品。我的当事人出身良家，他的父亲是个高尚的人，只是为了环境所迫，他才不得已从事这种职业，否则他不会让自己沾上这种永远洗刷不掉的污点。 阁下， 当一等，继续讲。谢谢阁下。正义和法律要求我们在确认被告有罪之前，首先要看被告是在何种背景又在何种情绪下犯罪的。 执法不应该受背景的影响，执法也不受被告情绪的影响，法律只凭获得的证据定罪。 阁下，这位年轻的公诉人他似乎想说明，单凭获得的证据就能支配法律和正义，我认为不对，阁下。我不认为法律和正义是这么简单可无能，我仅仅请求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不要说我的当事人是妓女。 阁下，做贼的就是贼，做妓女的就是妓女。现在被告虽然不是了，她毕竟是做过妓女的下贱女人。 阁下，年轻公诉人所做的陈述说明他的经历很浅，也许他从未见识过什么叫下贱女人，当然更不能用道德标准去衡量他们。其实任何阅历丰富的人都知道，有些女人她们是以卖艺为生的，她们从来不卖身，我的当事人就是这样的人。请允许我向年轻的公诉人提个问题，如果他把唱歌跳舞看作是一种罪恶，把这样一个纯洁的女人叫做妓女，那是不是可以容许我说，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娼妓遍地的世界了？给这种唱歌跳舞戴上艺术桂冠的是上流社会，并且以此引为骄傲，那为什么这种美好的艺术 一旦从高楼大厦移到民间，就变成罪。 因为艺妓的歌舞不再是艺术，是一种性的诱惑。 其实这种歌舞都被出卖了，在高楼大厦里是给阔人解闷取乐，博得一片喝彩声，而这种歌舞在民间是直接用来换取金钱罢了。 阁下，这位阅历丰富的律师说得对，我从来没见识过什么下贱女人，但我从长辈那里也听说过什么叫妓女。一个标榜自己是洁身自好的正人君子，如果不顾事实偏要为妓女涂脂抹粉，那他就不是一个什么正人君子。阁下，无论在民间或者在高楼大厦，邪恶就是邪恶，犯罪就是犯罪。 勒西亚和门索尔很惊讶凯瑟尔能说出这样的话。 阁下，允许我向年轻的公诉人按照他的观点提出几个问题好吗？ 可以提问。 就在几个月以前，艺术委员会在九月两号的晚上不是举办过一次演出？ 举办过。 观看那次的演出，是不是有许多社会名流出席了？ 是的。 那一次演出在舞台上表演的是什么人呢？ 凯瑟尔想到了他的恋人福子亚，就参加了那场演出。 爸爸，现在我不是爸爸，是辩护律师，你也不是我儿子，是公诉人，我们地位不同，请您向法庭和我回答，在当时你的未婚妻也是我的儿媳妇，和我现在的当事人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指责她是妓女？ 肃静，肃静。 可我的未婚妻是为了救济穷人参加义演的。 面对凯瑟尔的回答，门索尔会说些什么呢？勒西亚会受到怎样的判罚呢？他会跟自己的儿子相认吗？好了，各位，说到这儿，今天的娱乐大篷车要先跟您暂告一段落了，为您送上一段影片《人世间》当中凯瑟尔演唱的插曲。在一小段广告和信息之后，会继续我们今天的电影之旅，稍后见。 हमने तुमसे प्यार किया है, हमने तुमसे प्यार किया है, हमने तुमसे प्यार किया है, उल्फत का इकरार किया है, हमने तुमसे प्यार किया है, उल्फत का इकरार किया है, हमने तुमसे प्यार किया है। तुझको ढूंढे तुझको चाहे, मेरी मंजिल मेरी राह है, तुझको ढूंढे तुझको चाहे, तू है मेरे प्यार की जन्नत, करता रहूंगा तुझसे मोहब्बत, चाहत चाहत का इजहार किया है, उल्फत का इकरार किया है, हमने तुमसे प्यार किया है। बसा के प्यार की सूरत आज बनाए ऐसी मूरत, में बसा के प्यार की सूरत आज बनाए ऐसी मूरत जिस पे खिजां आने ना पड़े ताज महल जिससे शर्माए वादा वादा मेरी सरकार किया है उल्फत का इकरार किया है हमने तुमसे प्यार किया है उल्फत की राह में साथी साबन के साथ रहेंगे उल्फत की राह में साथी साबन के साथ रहेंगे बाद सबा के साथ उड़ेंगे काली खटा के साथ चलेंगे प्यार प्यार किया था प्यार किया है उल्फत का इकरार किया है हमने तुमसे प्यार किया है उल्फत का इकरार किया है हमने तुमसे प्यार किया है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继续欣赏巴基斯坦电影《人世间》的精彩录音剪辑说起这部影片的配音演员的阵容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大像咱们都很熟悉的乔真、刘广宁、童自荣都参与了配音工作除了他们之外还有翁振兴、杨文元、李子这些优秀的配音演员参与在上半时段的旅途当中咱们听到了这部影片的上半部分影片说的是不幸的姑娘拉西亚因为误会与恋人门索尔分开了被迫嫁给了赌棍蒙格达尔并生下了一个儿子后来她逃脱魔掌成为了一名歌妓当她与律师门索尔重逢后明白了真相并且由门索尔替自己抚养大了孩子后来在蒙格达尔的纠缠下拉西亚开枪打死了他拉西亚被起诉了公诉人正是自己的儿子而门索尔则充当了自己的辩护律师下面呢咱们接着来欣赏影片《人世间》的精彩录音剪辑门索尔根据儿子的回答又一次讲出了自己的观点 正像你的未婚妻我的儿媳妇是为了救济穷人参加募捐义演那样我的当事人也是为了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儿子去唱歌跳舞的他之所以当艺妓是因为社会这迫使他卖艺的社会拒绝向他伸出援助的手他当时的处境要比现在的穷人更需要帮助阁下这两个女人都取得了同样的报酬一个为了救济另一个为了卖艺谋生区别只是一个欢笑一个愁我的当事人是含泪歌唱的而另一个为了救济穷人参加募捐义演的良家少女是在掌声中得到了欢乐 我不愿意为了救我在辩论里重伤一个无辜的姑娘 阁下我强烈反对辩护律师在辩论里完全不顾某些个人的感情 阁下这位年轻的公诉人刚才不是说过 执法不应该受感情的影响。双方无谓的辩论无助于本庭对案情的调查和审理，请回到本案的主题上来。 阁下，被告在供词中说她的丈夫企图毁了她儿子的前途，那么被告为之犯了如此严重罪行的儿子是谁？他在哪儿？ 勒西亚和门索尔对凯塞尔提出的这个问题很吃惊。 阁下，这与本案无关。 阁下，这与本案有关。这位博学的辩护律师刚才说过，执法应该根据谋杀的真正原因，我认为这儿子是本案的真正原因。请求法庭传讯被告的儿子出庭作证。 门索尔先生，被告的儿子应该出庭作证。阁下，被告是为了他的儿子才杀死丈夫的，他现在怎么会忍心让他儿子出庭，让他看见自己的母亲站在被告席上呢？他儿子要出了庭，就会从此身败名裂，被告正是为了挽救他才不惜以身试法，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身败名裂，不愿意让别人说他儿子是妓女的儿子。 阁下，我认为被告的儿子是根本不存在，他没有做过母亲，这个情节完全是为了欺骗法庭捏造出来的。 阁下，本案的一个重要证人巴拉夫人已经在证词中证明我的当事人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我的当事人当时住在巴拉夫人家里生的。 但是问到巴拉夫人孩子在哪儿的时候，他只是说有一个高尚的人从小收养了这孩子，问到他那个高尚的人又是谁，他一再拒绝说出那个人。阁下，根据以上情况，我有理由认为这个高尚的人也是同样不存在的。 门索尔先生，应该传讯被告的儿子出庭作证。 勒西亚对门索尔摇头，表示不要他的儿子作证。 不，阁下，不，法庭调查将继续在22日举行。 第一次审理结束之后，马歇尔一家人都觉得门索尔对这件案子太过于热心了，就连凯塞尔也觉得是这样。于是凯塞尔来到了门索尔的办公室，却看到他的父亲睡着了。 爸爸， 有事吗？ 你一夜没睡？ 是啊，正在准备材料。 那个案子的材料？ 嗯， 我正想跟您谈谈这件事。 法庭上的事到法庭上去说吧。 我不是来讲法庭上的事，我想跟您谈人的道德规范。 你什么意思？ 爸爸，您受理过许多重大案件，就是最困难的官司也难不倒您，可是您在这个案子里表现出非常不安，恕我直言，您在这个案子里不像一个辩护律师，倒像一个跟这个案子有牵连的人物。这个人物已经引起了人们怀疑。 我的信念是人应该忠于自己的职守，别人怎么说让他们说去。 可是今天许多人都在问，为什么大律师门索尔对这个歌妓的案子这么热心。我也想问您爸爸，您跟这个下贱放荡的女人是什么关系？ 不许胡说。我和他的关系是合乎道德规范，人和人之间应有的正当关系。 他的行为已经超出了道德规范，一个正派人不应当借口道德和他保持任何关系。他是个下贱的妓女。 他不是一个下贱的妓女，他是个受社会摧残的不幸女人。凯瑟，他是清白无辜的。 请原谅爸爸，要使社会信服，您这几句话是不够的。我作为社会一份子，要问您，您是不是和那个歌妓有过关系？那天您到机场上来接我，半路上停了一下，是不是去见他了？您是不是把我的电报亲自送他家去的？那天来找您的是不是他？ 后来您还对纳希尔叔叔说，她不是个歌妓，是一个正派女人。 我不但说了，我今天还要说，她的确是一个正派女人。你代表的那个社会可以把这个正派女人叫做妓女，但是把她叫做妓女的社会应该有勇气站出来说一说，这个正派女人为什么由勒兹亚变成歌妓，还要说一说为什么硬逼着一个天真无瑕的姑娘许配给一个无耻的流氓酒鬼赌棍，还要说一说一个把自己妻子当赌本输给别人的人有没有资格做一个丈夫呢。你所代表的社会是回答不了的，因为他们从来就习惯于回避痛苦的现实。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不知道他所受的侮辱是多么叫人痛心，是多么可悲呀！他为把儿子培养成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是别的母亲不能想象的牺牲。更可悲的是，如今他的亲生儿子也和这些社会上的人站在一起诅咒他，口口声声叫他妓女，还要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 这个忘恩负义的儿子，这个该诅咒的下贱娼妓的儿子又是谁呢？ 儿子凯瑟，那个儿子是你 爸爸。 凯瑟，你是他儿子，他就是你母亲。 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我不是娼妓的儿子，爸爸，我妈死了。爸爸，您说呀说呀，我不是他的儿子。 我不能不顾事实说假话，孩子，你不是我的儿子，可是他是你的母亲。孩子，你怎么可以在现实面前这么脆弱？你的母亲，一个孤零零的女人，在这苦难的岁月里度过了漫长的一生，可是他爱你胜过爱他自己，他宁愿死也不愿意说出他儿子的名字。明天你在庭上听完我详细的陈述以后，你再判断他到底是妓女还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伟大的母亲。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让我们继续来欣赏影片《人世间》的精彩录音剪辑吧。转眼间22日到了，法庭又一次开审了。门索尔在法庭上说出了勒西亚的经历。 阁下，这就是被告的辛酸的经历，我已经详尽的向尊敬的法庭做了如实的陈述。在听了这辛酸的经历以后，法庭是不是还坚持要求这位不幸母亲的幸运儿子来出庭作证呢？这个被社会唾弃的母亲为了儿子做出巨大牺牲。阁下，应该引起法庭注意的是，这位母亲是在看到自己儿子受到坏人的威胁，快要身败名裂的时候，他才不得已铤而走险向死者开了枪。在我结束陈述的同时，我恳求尊敬的法庭不要强令传讯被告的儿子出庭作证，谢谢。 肃静，肃静。 阁下，不论强令传讯与否，在听了这位受苦母亲的经历以后，良心迫使他的儿子必须站了出来。这个幸运的儿子感到非常痛苦，因为他从小就和自己的母亲分离了。阁下，是我向法庭提出要求这个儿子出庭作证，因为他是导致犯罪的根源。但是这位辩护律师考虑到这样会伤害母亲的心，才恳求不要传讯这个儿子。阁下，为儿子已经做出巨大牺牲的母亲不愿自己的儿子出庭作证，他怕他的儿子一旦出庭，社会上就会知道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他就会受到社会歧视，从此一蹶不振，身败名裂。可他儿子知道他母亲的经历以后，他就觉得有必要向法庭，向全世界大声疾呼，理直气壮地公开宣布，我就是那个儿子，我就是这位母亲的儿子。 凯瑟尔跑到被告席和母亲抱在了一起。 我的儿子凯瑟，凯瑟，我的儿子凯瑟。 肃静，肃静。凯瑟尔先生，从现在起您应当回避，不再参加本案的审理了。我宣布本庭将在明天继续召开。 第二天最后的审理开始了。 对我当事人的审理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了，对他最终命运的判决也快临近了。可是我还要提醒法庭注意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问题从一开始直到现在还没有引起法庭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直接关系本案的问题，同时也关系到我的当事人命运的问题，我请求陈述。 阁下，在听取证词、被告认罪以后，没有必要再提出新的问题了。 阁下，正因为我的当事人供认不讳、认了罪，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一个人认了罪并不等于他真的犯了罪，如果今天在座的可尊敬的公诉人也当众说他杀了人，那么尊敬的法庭能不能不做调查就确认他有罪呢？ 肃静，肃静。 阁下，陪审团的先生们，我请你们大家注意，这是属于被告所有的手枪，公诉人已经证明被告就是用这支枪打死莫格达尔的，这支25毫米的手枪里面装5发子弹。按照公诉人的起诉书，我的当事人当时向莫格达尔开了5枪，同时验尸报告表明当时莫格达尔是被1发子弹打中的，其他的子弹都没有打中他，而且当时打中莫格达尔的那发子弹是从背后打来的。同时警察和公诉人都提出了证明，当时我的当事人开枪的时候是和死者站在面对面的。阁下，根据警察的报告，这5发子弹都打在墙上了，并且全部从墙上找到了。那么问题是，既然被告手枪里射出来的5发子弹已经被警察在墙上找到了，那么打中死者后背致命的那颗子弹又是从哪儿来的？又根据验尸的报告，子弹是打在死者后背，是和警察的报告相符的。但是现场调查的情况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的当事人在开枪的时候是和死者面对面站着的。所以现在要问，打中死者后背的第6发子弹是不是也是我的当事人打的？如果不是，那发子弹是谁打的？ 就在这时，古尔西突然站了出来， 这颗子弹是我打的。妈妈，是我开枪打死莫克达尔的。让我原原本本的说吧， 把这个女人拘留起来。 我从监狱里放出来以后，一心想找那个坏人莫克达尔报仇。我天南海北的找了他好几年，始终没找到他。那天晚上，拉迪亚的儿子凯瑟尔的订婚仪式上，我突然看到了莫克达尔。我认准了他到这儿来是不怀好意的，我就决定跟在他后头，一直跟着他来到了勒西亚的家。当他掏钱买通看门人的时候，我趁他们没看见就钻进屋里去了，躲在一边想看看莫格达尔要干什么坏事。报仇的机会终于到了，莫格达尔果然向勒西亚威胁，还口口声声要毁了他的儿子。勒西亚为了保全儿子的名誉，就拿出枪来向他开枪。我看得很清楚，勒西亚的枪没有打中他，我就从后面开了一枪。这一枪打中了莫克达尔，他就倒在地上死了。就这样，我一枪打死了这个坏人莫克达尔，报了仇。总算出了我这口气，我的心肝。勒西亚是没有罪的。我是凶手，是我杀了人。 本庭对犯人的供词将做全面调查。本庭经过全面调查和核实，证明了被害者穆克达尔是个流氓，曾经多次触犯刑法，又一再的越狱潜逃。他不仅毁了自己妻子勒西亚的一生，而且对勒西亚的妹妹西格拉的死和他继母古尔辛长期被监禁负有罪责。也就是说，穆克达尔对这一家人带来的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押犯古尔辛长久以来，就清楚地知道他女儿西格拉的死和自己被收监都是穆克达尔造成的，所以在押犯古尔辛在被释放以后，就一心想报仇雪恨，但是他苦于没有适当的机会。他在到处寻找死者穆克达尔，在他找到穆克达尔的时候，正好遇上前夫的女儿勒西亚开枪向他丈夫穆克达尔射击。他看到勒西亚一枪没打中，就自己从背后开了枪，打死了穆克达尔，报了仇。本法庭在和陪审团合议后宣判如下：在押犯古尔辛顾念其年迈身体多病，决定从宽处理，轻判有期徒刑四年。被告勒西亚开枪射击是出于自卫动机，本庭决定不予追究，宣布被告勒西亚无罪释放，恢复名誉。 最后一家三口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走向了美满的新生活。到这里，整部影片就结束了。印度和巴基斯坦拍摄的影片，我们知道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于将美妙的音乐和旋律融入影片中。在这部影片当中，就有男女主人公载歌载舞，歌唱纯洁永恒的爱情的镜头。影片中乔真为大律师门索尔的配音可以说是非常的经典，尤其在影片后半段的法庭辩论中，乔真用自己浑厚具有霸气的男中音，将主人公的凛然正气以及百感交集的复杂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远远超过了他的其他角色。乔真声音的最大魅力就在于每句话的余音非常迷人，使人能够感受到一种威严、坚定以及信心。而为勒西亚配音的则是著名的配音演员刘广宁，他则很擅长塑造内心和性格复杂的女性角色，尤其是在这部影片里，他把勒西亚矛盾而复杂的心情完全表达了出来。说起另外一位配音演员童子荣，相信各位都很熟悉了，他曾经用自己的声音为我们塑造过一个完美的佐罗形象，而这次他可以说把凯瑟尔这个青年用声音演活了，那种清澈透亮的声音和乔真深沉的声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我们听上去就感觉 这就是一对父子在激烈的交锋。好了，各位，说到这里，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随后再为您送上一段影片中由了西亚演唱的插曲。在歌声当中，导游韩涛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再会。 ज़माने की नज़रों में मैं बेवफा हूँ, खता बस यही है कि मैं बेखता हूँ. ज़माने की नज़रों में मैं बेवफा 一首无声的歌，你要被人抛弃的纱巾，我的心儿在颤抖，在哭泣，无人向我伸出援助的手。在世俗的眼中，我是个不贞洁的女人。 जिसे ना सुने कोई वो इल्तिजा हूँ. ज़माने की नज़रों में मैं बेवफा. 人生的旅途上彷徨，找不到归宿，处处遭人歧视，备受欺凌，我的希望被窒息，我的理想成为泡影。在世俗的眼中，我是个不贞洁的女人。望眼欲穿，隐痛难忍，命运的捉弄，心灵的痛苦，受不到任何抚慰。我错就错在我没有任何过错，在世俗的眼中，我是个不贞洁的女人。 किस्मत हूँ ऐसी जो खुल के न बरसे, मैं ऐसी घटा हूँ. ज़माने की नज़रों में मैं बेवफा हूँ, खता बस यही है कि मैं बेखता हूँ. ज़माने की नज़रों में मैं बेवफा.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